公读户籍记第35章。上主在伊里哥对面约旦河边摩阿布旷野内训示梅瑟说，你命令以色列子民因由他们分得的产业内指定一些城给利未人居住，将城四周的牧场也分给利未人，这些城归他们居住，城郊的牧场为牧放他们所有的牛羊和一切牲畜。你们划给利未城郊的牧场，应由城墙起，周围向外伸展至2000肘，即由城外向东方量2000肘，向南方量2000肘，向西方量2000肘，向北方量2000肘，城在中央。这些土地为做他们城郊的牧场，分给利未人的城中应指定6座为避难城，杀人者可逃入城中。此外还应给他们42座城，这样划给利未人的城共计48座，连城郊的牧场在内。当你们由以色列子民的产业中划分给利未人城邑时，大的支派应多取，小的支派应少取，每支派应依照自己分得的产业将城邑划给利未人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子民说，几时你们过约旦河进入了克纳罕地，应选定几座城做你们的避难城，凡误杀人的可逃到那里，这些城可作为你们脱免复仇者的避难所，好使杀人者不至在未立于会众前受审判以前便遭人杀害。你们应指定6座城作为你们的避难城，在约旦河东指定3座，在科纳罕地指定3座作为避难城。这6座城为以色列子民和外邦人以及住在你们中间的人作为避难所，凡误杀人的都可逃到那里去。人若用铁器打人将人打死，他就是凶手，凶手应处死刑。人若用手中可砸死人的石头打人将人砸死，他就是凶手，凶手应处死刑。或者人若用手中可砸死人的木器打人将人砸死，他就是凶手，凶手应处死刑。报血仇的可将凶手杀死，几时遇见他可将他杀死。人若因怀恨撞倒了人，或故意抛物打人致使那人死了，或者因仇恨用手打人将人打死，打人的应处死刑，因他是凶手。报血仇的人即使遇着凶手可将他杀死，但是若人并无怨仇，偶然撞倒人或无意中抛物伤人，或因没有看见使任何能打死人的石头落在人身上致使那人死了，彼此并没有怨仇也没有一丝害人，对这样的案件应在打死人的和要报血仇者之间进行裁判。会众要把杀人者由报血仇者手内救出，使他回到他从逃入的避难城内，叫他住在那里直到复过圣游的大司祭去世。但杀人者如果离开他逃入避难城的边界以外，报血仇者若在避难城边界以外遇见了他，将杀人者杀死，他并不犯流血的罪，因为那人该留在避难城内直到大司祭去世，大司祭死后杀人者方可回到属自己产业的地方，这是你们世世代代 在你们任何住处应遵守的法令。凡杀人的案件，应依据几个证人的口供才可处决杀人犯，唯独一人作证不足以将人宣判死刑。对于被判死刑的杀人犯，你们不可取赎命金，因为他应该死。同样，你们对逃入避难城的人亦不可取赎金，准他在大司祭死以前回到本乡居住。你们不可玷污你们所居之地，因为血能玷污地。在那里流了血，除非流那杀人者的血，为那地没有其他取洁的方法。你们不可亵渎你们所居之地，这地也是我居留之地，因为我上主是住在以色列子民中间。